家包岛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欢迎你尝惊喜，终于下车仙台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桥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女儿方碧莲也一再督促他父亲给兄弟说好话。老头说，这么办吧，这个俩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呢总有见面的时候，你先别着急，等将来再有机会了，类似三月在亮标会这样场面，不管怎么的，我厚着脸皮我也得提这事儿。爹，那得何年何月呀？那不定多少年有那么一次呢，那我等不及。您平常也教育我们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呐。这个光阴一过呀，我转眼就奔三十走了。到了那时候，黄瓜菜都凉了，爹，我等不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自己去。你自己去？你找谁去？我就找佟侠客去呗。我往他面前一跪，他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拒之门外。那个人绝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来。凭着我一颗诚心，感动天和地，也感动佟侠客，他老人家非收我不可。好孩子，你要有这种决心，我估摸着就差不多少。你可说话算数啊，钱我不心疼，你爱拿多少拿多少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他父亲大力支持他，就这样，小昆仑方玉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，从成都起身赶奔北京。可走到山西大同府地面，他一看这老百姓啊，仨一群五个一伙儿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他仔细打听，哦，这才明白，奉旨的钦差年羹尧要查办四川，一路之上拜李明慈，年的人这就要到了。 同时他还知道年大人带了一帮随行委员，这委员之中的头领就是佟林佟海川，说佟林那些徒弟都跟着来了。方玉闻听喜出望外，太好了，要不就我还得上北京，到那儿扑空了，折回头来我还得后赶，这个我先来了一步，那我就在大同府等着吧。找了座店房他住下了，就等着年羹尧到大同之后他去找佟林。要不这个孩子他真认真呢、啊、后来把年大人盼来了，听说公馆打在一家有钱的大财主家里头，可使他失望的是他一打听佟林没来，佟林的徒弟们都跟来了，据说佟林有什么事情得迟到些日子。哎呀，方玉一琢磨，我就是奔佟侠客来的，年羹尧那是奉旨钦差，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敢去见去，他在对我产生怀疑就不好了。另外他那些徒弟们说话也不算数，干脆我就在后边跟着，多等佟侠客来了我再见他老人家。就在年羹尧来的当天的白天，方玉住这个店房里头来五个人。一开始方玉没注意，后来发现这五个主就住到他的界饼，大山大叫，十分猖狂。后来他去打水去，路过这五个人住的房间里边正在谈话，叫方玉听见了。其中有个人就问兄弟，你有把握吗？没问题，你肯定能把赃官的脑袋拎回来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了，大老杆就在跟前儿我都不怕，何况他没来呀。不行，方玉吓得水壶好悬没掉地上，心说这几个小子干嘛呢？他多了个心眼儿，到账房去查问查问。账房这人挺实在，告诉他了，说住到八号房间那几位是从建州来的。 哦，知道了。 方玉一听，建州，建山蓬莱岛的所在地，莫非他们是英王富昌手下的人，奉英王所差来刺杀年的人？这孩子真聪明，还真就猜对了。方玉一琢磨，既然这事叫我赶上了，我不能袖手不管呐，我去告密去。他把东西归着归着就想上公馆告密，又一想不妥，年的人不认得我，他手下人更不认得我，我跑那儿这么一说人家信吗？人家不相信呢，或者这几个贼改变了计划没去行刺，我不等于放空炮吗？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干，不告密怎么办？哎，晚上我去看看去，这贼究竟去不去？要去，比方说公馆的人占了上风，我就不露面；公馆的人缺人手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那我就出力帮忙。那么一来呢，年的人对我有好印象，将来佟侠客对我也得有好印象，哎，就这么办。所以刺客晚上搅闹钦差公馆的时候，方玉 在倒座的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他没露面。后来发现公馆的人占了上风，把刺客给赶走了，他这才回电。到了店房之中一打听，八号房间那五个人，那几个人是去而未回，下落不明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方玉呢，就为这公馆转悠，很为难的，想进抹不开劲，想走又舍不得。偏赶上年大人下了命令，让九小分拨捉拿刺客，孔秀是单帮，方玉在后边都追着呢。这小昆仑也顽皮一点，一看孔秀他就乐。你看孔秀不认识他，他认识孔秀，因为在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孔秀登台献艺，方玉在底都看见过，这位是个活宝，故此才大胆的跟孔秀开了个玩笑，要换刘俊，换司马良、夏九龄，换红玉儿等等，方玉绝不这么干。这就叫对症下药，跟孔秀这一开玩笑，彼此把误会解释开了，方玉毫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孔秀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我的小兄弟，都说武坏，我看你比武还坏呀，哈哈哈哈。我告诉你吧，你们是多虑了，包括你爹，我把实底告诉你，我老师那人可好呢，平易近人呢。你是没去，你一去了一张嘴，我师父绝不会驳你的面子，况且你一片诚心呢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，赶不上你吧，我老师都把我收了，何况是小兄弟你。那师兄要那么的，我多多借重啊，您得替我说点好话帮帮忙。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孔秀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，方玉是感恩不尽。不过孔秀打了个嗨声，我兄弟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师父家里有事啊，一半时来不了。另外你刚才说了公馆闹刺客，免得人挑了理了，怪我们这帮人无能，放走了刺客，限我们五天的时间，一定把搅闹公馆的刺客抓获，按律治罪，要不我怎么出来了呢。你呀，想要拜师，这也是个机会，你好好表现表现，你要能帮着我把这刺客给抓着，这就是进谏之礼呀，那你拜师就更容易了，你说是不是。师兄您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五天的时间抓刺客我看不太容易。是啊，难就难到这儿了，比如刺客已经远遁他乡，慢说五天、五十天、五百天也抓不着啊。另外我们大人还说了，不抓这刺客他不走了，就在云州这块扎大营了，说再往前走没有安全感，你这不要命一样吗。师兄你也别为难，咱死马当活马治，我看咱哥俩溜达溜达，我就给您打打下手。哎兄弟，你比我的能耐大得多得多，我得靠着你。哥俩商量好了，离开树林往前走吧。走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打听，走到一个地方就寻寻风，一无所获呀。书中暗表他们就走到天哪，日都往西转了。 又渴又饿。哎，再往前走，有个大镇店叫雷家集，这挺热闹。进了雷家集了，穿过人群，找了个大饭馆子，哥两个要吃点东西。进饭馆子一看，好嘛，这饭馆这买卖也太好了，座无虚席呀，找了半天没闲座。伙计的服务态度倒是蛮上等的，帮着找半天没有，这才说，二位啊，这么办，您多破费俩钱到雅座吧，雅座呢得多收点银子，您要舍得花钱，那有闲座。双鱼说，你放心吧，钱我们有的是。就这样，他们进了雅座三号。怪不得这屋要多收钱呢，真漂亮。地上铺着毡子，走起路来声息皆无。屋里的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、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，上头有厚厚的软垫。就他们两个人显着冷清一点，就这屋啊，起码能招待十位二十位的。今天方玉请客，哥两个坐好之后，伙计擦抹砖。这孔秀就问，我呀伙计，这个屋子里面要多加多少银子啊？伙计一听怎么这味儿，但能听清楚，不多，酒饭在外我们多收50个老钱。哦，不多不多，那你给我们准备几样菜吗？两人啪啪啪点完菜，伙计吩咐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方玉呢先给孔秀满了一杯，师兄今后多多借重，我可全靠您了，来，为咱们哥俩初次相逢，我敬师兄一杯。孔秀这个人呢，好交，特别是愿意交那个慷慨大方的，哎，就像这个方玉这样人，他爱交。什么原因呢？起码对面舍得花钱，他自己不就省下了吗？感情这位是小气鬼。一瞅方玉出手大方，两个人要了一桌子酒菜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孔秀心说，离开北京之后，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今儿个得好好吃一顿，因此情杯在手，我呀兄弟不必客气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全包下了，干干。雅座让座，外头喊了一声，紧跟着人影一闪，孔秀把这杯酒就放下了，回身撩起这茶青的软帘往外看了一眼，不看则可，孔秀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帘撩下了。方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拿着酒壶刚给孔秀第二杯酒满上，一看孔秀变毛变色的，他轻轻把酒壶放下了，师兄怎么了？我家混账无比给这残头萝卜缨这丑角老婆养的，那个刺客来了啊，在哪儿？孔秀用手往外指了指，方玉呢也轻轻把软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看，一看又惊又喜，外边五个人，其中就有那个小白脸子搅闹公馆那个刺客，另外四个主都是大个，黑白丑俊，相貌堂堂，歪着脖子瞪着眼睛，那意思嫌这块客人太多了没座。伙计正说，五位大爷，外边实在没地方，您没平房才喊吗？雅座让座， 几位能不能不怕破费请的雅座，他妈的来的，爷爷他妈就是有钱，破费点算个屁。那好，你往里请。就在孔秀的隔壁，他们五个进了屋，那真是大山大叫大吹大笑啊，离得多远都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之声。要了一桌酒席，孔秀没心吃了，就四外找这缝。你算这隔壁是木头板的糊的纸，他把这纸划了一条缝往内屋观看，看的这个清楚啊就甭提了。他点手把方玉叫过来，哥俩一个蹲着一个撅着，同时往那屋看。就见正座坐这小子，就是搅闹公馆那个刺客。这小子神气的不得了，把长条包袱放到脚底下，大辫往头顶上一盘，撇吃拉嘴。那四个人左右相陪，一边吃着一边说：兄弟，消消气儿吧，你说你这老不开情，让我们心里多堵囊的。就见这个刺客把桌子一拍，妈的嘞，我这跟头栽的太爆了，满指望把七斤半烧回来，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我没得手啊。兄弟，机会有的是，你又何必着急呢？骑驴看唱本，咱们走着瞧。那么你说了半天，这五个人干什么的？那刺客是谁呀？咱得交代几句。这五个主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。你看方玉啊，猜的还真有门。剑山蓬莱岛有个反王，就是英王富昌傅宝珍。咱们在前套佟林传对他已经做过介绍了。英王不服气儿，认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归自己呀，现在落到康熙手里的了，实在心里不平衡，故此在剑山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。现在这个声势很大呀，底子也很厚。这人就这样，有像灯的，就有像火的。英王颇具号召力，现在陆军大帅谭天谭桂林，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，三位军师号称云台三大剑客，无形大剑莫欺雨修，云台大剑燕普，云霞道士杜清风。除此之外还有24名战殿将军，四梁八柱五王八侯七贤16郡，有水军有陆军，同时地跨几个州啊，都有他的死党，对清政府是个极大的威胁。那么英王原以为利用三月三亮标会的机会搅闹北京，利用这机会能把康熙给推倒了，就是夺不了江山社稷，也给他点震动，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。派出1000多号人到了北京，结果白去空回，伤兵损将。什么原因？以佟林为首的天下剑侠各门的负责人云集北京，英王的计划没能得逞，